远方的路，向他袒露你心中的苦。时间如水，它安静从容的流，可会流到最初的源头。青山如黛绿，草盈盈，牧歌声悠悠，心中藏着广阔的自由。斜阳孤独，小鸟飞向最高的枝头，岁月铺开崭新的旅途。你就像风一样 草茵茵，牧歌声悠悠，心中藏着广阔的自由。这首歌来自钟立风的《牧歌》。草长莺飞的春天正适合听民谣，而民谣歌手也常常喜欢来歌唱春天，赞美大自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清新质朴的曲风非常有春天的感觉，我们共同感受一下吧。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月亮，你的模样真漂亮， 句话，晃晃的好像天上的月亮，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亮一个样，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亮一个样，像月亮一个样。 带来的一起去旅行，魏如萱就是原自然卷乐团的主唱娃娃，她清新甜美的嗓音是自然卷的招牌，这是她单飞之后的歌曲，翻唱自独立乐团托特巴士大乐团的同名作品，而她亲手填词的这个版本是用了一个小女孩的心情来写旅行，整首歌也是显得更加的清新美好。那下面这首歌听了之后呢，你会有一种冲动要去旅行，这也是早期主打忧郁气质的陈楚生难得的一首小清新的作品。我们听到的是他2009年首张专辑《冬去春来》当中这首《奇幻之旅》。 我踏上旅途的第一天，踏上七月三伏的夏天，你方向不知那是终点，漫无目的也许才新鲜，窗外谁画下的明媚，不变的稻田，午后的炊烟，白云追赶在这蓝天，太阳偷偷躲西边，一栋一栋房子落在我身边，电杆上的燕子飞回了屋檐，几个孩子追在小贩子后面，追着心中渴望的那份甘甜，风儿在 在山林里响起了乐章，花儿在阳光下笑得那样灿烂，蝴蝶在指挥彩色的乐队，看今天还有谁掉队。那山间的河流在向湖底透明，鱼儿在传说各有各的道理，我爱吃甜快乐又简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像七月三伏的夏天，你方向不知那是终点，漫无目的也许才新鲜，窗外谁画下的明媚，无边的稻田，午后的炊烟，白云追赶在这蓝天，太阳偷偷躲西边，一栋一栋房子落在我身边，天杆上的燕子飞回了屋檐，几个孩子追在小贩子后面，追着心中渴望的那份甘甜。听风儿在山林里响起了乐章，花儿的阳光下笑得那样灿烂，蝴蝶在指挥彩色的乐队，看今天还有谁掉队。那山间的河流在向湖底透明，鱼儿也传说各有各的道理，我爱这一天快乐又简单，啦啦啦啦啦啦啦。听风儿在山林里响起了乐章，花儿在阳光下笑得那样灿烂，蝴蝶在指挥彩色的乐队，看今天还有谁掉队。那山间的河流在向湖底透明，鱼儿在传说各有各的道理，我爱这一天快乐又简单，一路唱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啦啦。 这样一首民谣混搭流行的音乐小品，来自陈楚生《奇幻之旅》。现在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和家人朋友出行来感受阳光，感受春天，实在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曹芳这首《住在春天》。 住在春天，光 开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慢热写作徘徊惶恐， 越长的时候，忽远忽近的。

春天到了，这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来出游踏青。首先听到的是许巍2008年专辑《爱如少年》当中这首《风行》。 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 万物生长，也是提醒喜欢宅在家的朋友，趁这个机会要好好多出去走一走了，不要错过这个季节的美景。如果你有时间呢，可以去外地旅行，多感受出游带给你的快乐。接下来送出一首适合旅途当中单曲循环的歌，这是王菲所演唱的《乘客》。 太阳暖暖的暖暖的照， 白云白云轻轻的轻轻的飘， 草原草原绿绿的绿绿的摇， 骏马骏马哒哒的哒哒的跑， 冰雪融化滴滴的滴滴的桥， 小哥又在哗哗的哗哗的闹， 小河又在哗哗的哗哗的闹，风儿吹来阵阵的阵阵的笑，鸟儿飞去欢欢的欢欢的叫，春天到啊春天到，春天来到我的家，崭新的世界最美， 拿下腰啊， 拿你苏德的擦下腰啊， 拿下腰啊， 无论苏德的擦下腰，春天到啊春天到，春天来到我的家，崭新的世界最美好，想做的事情要趁早， 巴雅尔和妻子乌日娜以及小侄女英格玛带来的一首《春天来到我的家》。布仁巴雅尔说，这是一首具有环保意识的歌曲，虽然歌曲并没有直白的来讲述环保的重要性，不过呢，描述了草原原先美好的景象，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能够爱护草原的生态环境。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外出踏青，一定要保护大自然，维护好干净的环境，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而破坏了春天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有请李健。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

这首在今年空投中国榜的冠军歌曲是来自于流量小花宋茜带来的《屋顶着火》。在潮流曲风的外衣之下，是希望年轻人可以多走出户外，寻找属于爱的悸动。一年之计在于春，也希望大家的心境和状态就像这个季节一样温暖而又明亮，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因为春天属于绽放的季节，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戴娆的《绽放》。 海的梦中，你已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诗。轻易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伤心。 节目一开始讲到张国荣提携晚辈，其实只说到了一半。他被问到接班人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在唱歌方面选古巨基，而演戏方面选古天乐。当时二位都是新人，甚至连主持人都不能把他们对上号。不过呢，也是因为这样一次电台节目，张国荣看中两股的新闻大标题，也是不胫而走，让二人第一次获得非常大的关注。在2017年的 Salute to Dear Leslie， 当年被张国荣提携的两股古巨基以及古天乐也一起翻唱了这首著名的《当年情》。接下来这张纪念专辑属于已经离开我们三年的姚贝娜。2015年9月25号，在姚贝娜去世的八个月之后，她的纪念专辑《天生骄傲》发表。作为一位把生命交给了音乐，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唱歌机会的歌手来说，这样一张专辑无疑是对她最好的纪念。我们即将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收录姚贝娜翻唱自王铮亮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在这张《天生骄傲》纪念专辑中，收录了姚贝娜三首一语演唱的无词歌。刚刚听到的12月18号，据推算，这个歌名的含义是2014年12月18号姚贝娜进棚录音的歌曲，而这距离她离世已经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姚贝娜的出色唱功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以及歌迷的认可，当中著名音乐人刘家昌就曾经说，姚贝娜的嗓音像极了邓丽君。除了这句褒奖之外，刘家昌在几年前还特别给姚贝娜制作了一张专辑，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发表。直到姚贝娜去世后三个月，2015年4月份，这张名为《永存》的专辑正式推出。我们就来听姚贝娜和刘家昌合唱的这首《莲心》。 你站在我后面， 跨过高山， 我站在你后面，我陪在你身边。当你遇到任何困难，我会与你分担。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夺冠后，主持人董卿给雷海为赠语：你不仅战胜了对手，更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生活，你是一位生活的强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播出25届东方风云榜盛典音乐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一定要幸福，曾绕过太多弯路，到此刻终于能够接受。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清明假期当中，和你来分享这些对去世歌手最欣慰的惦念，他们的纪念专辑。2016年12月10号，乔任梁最后一张专辑发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过得并不开心，当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个人发展的不顺遂。这张专辑用2年时间来筹备制作，也许是寄予厚望，不过他最终没能等到唱片发表的那一天。这张同名专辑并不只是惋惜哀叹，是用音乐来还原了真实的乔任梁。接下来我们来听他在中歌榜上取得很好成绩的这首《那那那》，我们听到了一个洋溢着活力、一个动感的乔任梁。 量身定做的耐心不大，一点时差，接到饭堂然后 restart， 斗剧只是我怕尴尬，看到之后默默笑下，开始一点一点为梦出发。 Keep me in the house, it's true time. Shake your body, rock, rock your body。 你把我当对手，我当你的朋友，每个人犯错但不等于以后 没什么大不了，世界会对你笑，其实没那么糟。 your body, shake it, shake it, rock your body。如果感觉辛苦，因为你早走上坡路，孤孤孤孤独，让你有更多领悟。Everything will become alright， 没有什么你做不来。Let's get it started.三秒是快呀。 转动着，有地雷停下了，别还在原地站着。回过头，说什么？一瞬间都变了，当你从我眼中模糊了，我算不算了解你的性格，爱和不爱都失去了什么？等你把快乐当作巧合，我才把心酸变成心得。我们其实不坏，只是比想象更加慷慨。要录到的幸福就别太快表态，怕辜负怕等待，怕寂寞怕忍耐，或许我们不够爱。我们谁都不坏，只能怪自我保护太快。你的等待悲哀，我算不算了解过你的性格？爱和不爱都失去了什么？ 想跳出来，这算不算悲哀？ 这首深情真挚的《我们都不坏》收录在2016年底在他去世三个月之后发表的乔任梁同名专辑。比起歌手，作为幕后音乐人往往得到的关注更少一些。2017年2月11号记得秦真的单曲《木偶人生》刚刚登上中歌榜，就传出了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三个月之后的5月15号秦真的好友一起为他制作了纪念专辑《秦真》，这是近年少有的为去世音乐人推出的纪念专辑。十位歌手三个月的制作周期也让人感受到了这份情真意切，当中收录的都是秦真的好友翻唱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所演唱的《那五年》。 我很感谢那些年头，让我从幼稚变成熟，过程很痛，但却享受。你让回忆变成怀旧，你是岁月里一道伤口，是撕裂的温柔。不管还要再过多久，曾有过的感动带不走。 情绪冰原渐渐麻木，忘记他已经有了归属，想掩盖一点微笑却没余地，理由他在却不会收拾那情绪，是他不懂珍惜还是我太任性，时间会向着一切治愈，可我还是不习惯没有他的温柔，那些伤痕情不自禁发呆，我想我还想着一切治愈，可我还是不习惯没有他的温柔，那些伤痕情不自禁发呆，我想我还 这是把情真称为诗书的多亮翻唱的这首《安静听完》这一首，像多亮的《知己不知彼》《我的世界》都是由情真来作曲的。这个小时带来的四张纪念专辑，无论是对张国荣这样的顶级歌手，以及在歌坛有所成绩的姚贝娜、乔任梁，亦或是从幕后到台前的音乐人情真，他们在歌坛留下的成绩、影响的人群各有不同，不过这些歌都记录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美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情真》这张纪念专辑中，苏运莹翻唱情真的《路过我耳朵的忧伤》。在清明时节听这些纪念专辑，也正是进入耳朵这些美丽的忧伤。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的希望装进相框，我怀念你在身旁。